被擊斃槍手是同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人，事發的時候身上帶有懷疑炸藥腰帶，後來證實是假的裝置。案發在當地星期一晚，警方說多於一名槍手在市中心一間猶太會堂附近六個地點向途人開槍，導致多名平民死傷，警方到場將一名槍手擊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在下周四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偏北风，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9点，升479点，总成交金额12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0点，升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蚊，跌3.5；美团296蚊，升1.4；吉利汽车19.08，升1蚊；阿里巴巴299.8，升2蚊；小米集团22.2，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141蚊，升10.2；中芯国际23.85，升1.05；友邦保险77.95，升4.6；港交所378蚊，升3.6；比亚迪股份170.3，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53，瑞士法郎8.454，澳元5.503，加元5.886。新西兰元5.166，欧元9.057，每百日元对港元7.4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港金现价报17,520蚊，系升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02美元，卖出1,89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咧早前大窝口站至到葵兴站的路轨裂纹临时工程咧就做完了，不过为了审慎起见啊，列车经过那段路的时间咧就需要慢驶嘅，所以荃湾站至中环站的行车时间预计就需要多2分钟，而中环站往返荃湾站在繁忙时间咧就每3分钟一班啊。咁如果系要搭港铁的朋友要留意一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港岛路面方面，皇后大道东，湾仔皇后大道东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的，现在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第三座对开的快线封了路，一带多车的，经过时间小心。湾仔庄士敦道就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左边线临时封闭，而湾仔道湾仔道交界至三角街一段只是被电车通过，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交通都是繁忙一点。九龙方面，现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青山道那段因为多车的关系有些挤塞的，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那段都是有少少塞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天村，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锦田公路油站来回，和青屿干线小豪湾去九龙。

及到，就将会是一些金融互联互通、创科以及同经济相关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措施。但另一个都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呢，就是航空业啦。大家都知道啦，咁疫情底下呢，航空业可以话受到系重创㗎。咁香港呢作为一个国际航空枢纽呢，都见到啦嗰个嘅客量呢系大跌啦，亦都见到唔同嘅航空公司都采取一啲嘅裁员同埋无薪假嘅安排。咁所以今次访京团之中呢，都有呢啊陈凡局长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呢，就系喺访京团入面㗎。咁因为都讲到啊，林郑月娥我都讲到呢，因为国际航空枢纽方面呢，香港都希望得到中央嘅更加大嘅支持啊！咁佢就话咧，尤其系喺疫情之下咧，香港嘅航空事业同埋全球嘅航空事业都受到非常之大嘅重创。咁香港就话希望咧可以能够扮演好喺国际同埋区域内嘅国际航空枢纽嘅角色。好啦，咁讲到呢度呢，都不如都呼吁各位听众听緊节目嘅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啦，大家对于而家嘅航空业啊点样可以先可以复苏返呢，以至到嚟緊有社区检测中心啦，大家会唔会都愿意去到做检测呢？因为讲緊240蚊嘅啫，系咪一个可以负担嘅水平呢？将来大家要出行嘅时候系咪都愿意俾240蚊去呢个社区检测中心去做检测呢，然之后去过关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节目咧，一齐讲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3日，政府宣布原定今个星期四午夜届满嘅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多7日。朝早9:09，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下昼出发到北京，随行的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希望向内地争取早日通关。 陈局长去就可以第一身咁向有关的中央的官员解释我们在这10个月的防控疫情的工作，香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希望争取到不需要真的在一段时间或者14日每一日都是零个案才容许我们即是有这个人员的往来。 他又回应多个民主派人士因为内会事件被捕，强调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 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条法例呢就说立法会议员是不受法例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是 above the law， 包括我本人。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包括了打人的建制派议员、打人的警察，也包含了做事犯上错误的政府官员。 下午3:00，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蔡玉玲被捕，消息指警方怀疑同他拍摄铿锵集有关，只有人以不正当资料做车辆查册。港台机构传讯及节目标准组总监伍万仪： 他有没有讲到是因为什么罪名被捕？是不是关他的之前报道的事？ 我同事讲给我听，因为他们是隔着一个所谓铁闸可以联络到，他只是讲了一句，当事人告诉他我被捕了，是这么多。 4:30，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傾緊關於係這個林鄭月娥特首就係上京去到商討一啲支持香港政策嘅一啲嘅安排啦，以及就係社區檢測中心啦。嚟緊就話大家如果將來要有旅遊氣泡要跨境嘅話咧，可以咧嚟呢啲嘅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咧就係做檢測，咁就每次嘅費用咧240蚊噶。咁大家又覺得點咧？無論係邊啲嘅方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先讲讲航空业嘅发展先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袁志乐博士啊。袁志乐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系嗱，而家咧特首就系上京啦，咁亦都系联同咧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咁都会倾到咧关于航空业方面咧就系想中央多啲嘅支持嘅。你对呢个嘅呢个访京嘅之行咧有咩嘅期望咧？ 其实咧喺回归嘅之后咧，其实都好多讨论呢个珠三角五个机场究竟点样做协调。 咁但係咧，其實喺整個討論入邊咧，都有兩個大問題要處理。第一個咧就係即係五個機場佢哋各自嘅定位。第二個咧就係空域嘅問題。咁但係即係隨住即係廣州機場同埋深圳機場即係發展得越嚟越快，咁之前所講嘅兩個問題咧，其實就越嚟越解決。 嗯、首先不如都講下即係所謂珠三角五個機場係講緊香港啦嚇，深圳、廣州同埋係澳門同埋珠海係咪啊？ 冇錯冇錯，係啦係啦。 請你繼續。 係啦，咁因為其實深圳機場喺135都已經定位咗做呢個國際樞紐機場。咁究竟即係廣州、深圳同埋香港，大家都要定位做國際樞紐機場，咁佢哋將來點樣有一個協調空間咧？咁我呢個都係一個長遠嘅問題要解決。咁但係如果睇即係短期，究竟即係點樣幫到香港航空業？我諗第一個其實就係即係內地我諗係特別喺一個大灣區嘅居民會唔會可以嚟到香港轉機轉飛去其他地方？咁我呢個就係最迫切，即係可能可以做到嘅嘢。 嗯，首先講講咧，即係近年航空業嗰個嘅形勢先啦。先我哋先唔睇疫情嗰個影響啦，即係疫情對於即係全球嘅航空業影響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咁但係喺疫情之前咧，其實點樣見到香港嘅機場以至航空地位嘅一啲發展咧？咁其實頭先你頭先講啦，關於即係珠三角咧有唔同嘅機場咧，互相都存在住一啲嘅國際線嘅競爭嘅嚇。咁見到其實香港嗰個客量啦嚇，同埋航點咧，都仍然是最多，是不是？我看回資料，但是看回其他譬如深圳和廣州，可不可以說都叫做是追得好貼呢？ 其實廣州呢，如果看、就是、整體客量可能已經超過香港，但如果你看國際那個乘客呢，那就香港還會多一點。咁深圳呢，其實呢幾年就發展得好快，因為同國家頭先講十三五個定位有關。以往呢，佢嘅國際航線係相對少啲，咁主要呢就係、是、一個內地嘅航空網絡。咁所以我諗無論廣州或者深圳呢，其實對香港即係、就是、國際輸入網絡呢個地位呢，挑戰都比較大下。 嗯，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香港要發展的話，咁係个路线是继续同深圳同广州竞争啊，还是其实呢几个机场咧都可以有一啲嘅合作互补分工嘅啲空间咧？ 其实我谂喺十几年前，其实都有一个讨论，就系、是、首先即系香港同广州其实个分工系比较明显啲嘅，咁佢哋距离亦都远啲，咁但系香港同深圳咧，其实即系有机会系存在一个互补空间，咁亦都有讨论过，就系香港系主要负责一个国际航空网络。咁就利用呢個陸路運輸，將呢個深圳機場連起上嚟，咁內地嘅乘客咧就可以利用深圳再喺香港轉飛。咁但係因為我諗好多唔同原因咧，都係即係冇乜進展。咁所以深圳咧自己就即係希望能夠推動成為一個國際樞紐網絡。咁所以之後如果要再行翻即係以往就係香港負責國際航線，深圳負責內地航線咧，咁個難度亦都會係非常之大。 嗯，你头先都讲到话，即系如果话以往嗰个嘅模式啊，要系香港做一个嘅枢纽，然之后就可能再转由深圳去到飞一啲嘅国内嘅线咧。咁点解呢个嘅发展会受到障碍咧？其实系咪都涉及一啲航空空域嘅即系一啲管理嘅问题咧？ 公主咧，其實就係、是、我諗係兩地嘅地方政府，亦都係即係包括一啲基礎建設嘅即係興建，咁最終即係冇一個即係共識點樣去做，咁亦都係牽涉到即係譬如頭先講空域，咁因為我諗喺珠三角入邊嘅空域其實即係五個機場係共用，咁最終因為而家即係疫情之前啦，咁都係比較即係擠擁嘅。咁如果你一個機場係多啲航班嘅咧，咁其實就會即係令到另外一個機場咧可能少咗航班。咁我呢個都係即係無論即係珠三角地區入面點樣處理，以至係中央政府能唔能夠開放更多空域俾民航嘅航班使用咧，咁都係一個即係要處理嘅問題。 嗯，你所謂即係中央係會唔會再開放多啲空域俾民航用？係、你講緊，因為而家啲空域都有由軍方管理嘅部分係咪？ 冇錯，冇錯。因為咧，其實嗰個空域其實我諗同即係內地同埋即係其他地方好唔同。其實喺內地嘅空域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即係軍用為主嘅，民用咧係相對個比例係少啲。咁所以應該都有一個空間，就係喺軍用嗰度再撥多啲空域，可以令到即係民用嗰個空間係個發展係大啲。 系，咁而好啦，如果真系而家由中央去到协调呢个嘅空域之间嘅一啲分配啦。其实作为学术嘅角度咧，其实呢几个城市嘅机场啊，点样先至叫做最有效率嘅啲分工咧？ 我谂咧，其实就如果睇翻即系全球嗰个航空市场啦，咁无论任何一个几大嘅经济体系，佢都唔会见到一个地方咧系同时有三个国际航空枢纽嘅。咁我谂，因为国际航空枢纽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即系组成因素，就系航点要足够啦。另外，每个航点嘅班次咧系要足够频密，咁啲人先愿意喺你个机场咧系做转机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呢个区域系有已经有三个国际航空枢纽咧，咁就要再谂下真系嗰个定位啦。即系如果航班分薄咗之后咧，其实最终会影响到就系个航点嘅数目啦，个航班嘅班次嘅数目，咁令到即系国际个航空枢纽嗰个竞争力咧系相对会下降。 嗯。咁所以即係都要有一定嘅分工先至可以咧，叫做呢幾個機場都有可以叫做分到一杯羹，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最理想就係即係有唔同嘅定位，咁大家係服務緊唔同嘅市場，咁有足夠嘅呢個規模效應係組成一個國際航空枢纽。 但係嗰個阻力都可能嚟自唔同省市、唔同城市嘅一啲自己嘅考慮盤算嘅、哦，即係要去到將譬如而家深圳同埋廣州已經發展咗一啲嘅國際航線啦。如果即係都叫做歸翻香港去到主力去做翻啦，咁可能都會引起呢啲嘅城市嘅反對，係咪咧？ 呢個絕對會，因為我諗機場或者航空業本身咧，其實係對整個經濟係有一個帶動嘅能力。咁譬如以深圳為例，其實佢如果係作為一個高新科技中心，咁出口高新科技產品咧，其實係好依賴呢個航空嘅貨運嘅。咁如果佢機場冇足夠嘅航線咧，其實亦都影響到佢其他即係經濟環節嘅發展。咁所以我諗即係要任何一個城市即係放棄佢嗰個國際航空枢纽定位，我諗嗰個都個難度都幾大嚇。 嗯，好啦，香港咧就係過去一段時間都係計劃緊呢個第三條跑道啦。咁並且咧就投資都好多嘅錢落去呢個嘅第三條跑道嘅興建啦。咁但係照你頭先所講呢個嘅形勢嚟睇啊，其實如果未能夠處理到即係呢啲嘅空域嘅分配啊，或者即係機場之間嘅分工嘅問題，其實香港起三跑嗰個嘅效益有幾多少？ 呢、这個其實即係我諗社會已經有好多嘅討論，咁我諗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如果香港唔起三跑，其實你就冇個需求，咁如果冇需求咧，而開放空域個迫切性咧，亦會再低啲，咁所以就係我哋先即係解決咗我哋本身喺機場個容量先，跟住再爭取空域嗰個開放啦，定係我哋就乜都唔做，咁就等開放先做其他嘢。咁因為我諗喺無論第三跑道興建或者機場興建，其實個時間都會好長，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即係先行前一步，咁就再去即係發展整個航空業咁樣。 嗯，咁你覺得其實即係譬如喺好多嘅談判都需要去到，即係都可能唔係咁容易傾得成嘅情況之下，香港可以爭取啲乜嘢咧？ 我諗喺其實。我谂头先讲就系喺回归开始，其实我谂已经喺度讨论点样做，亦都系有唔少次即系向中央争取，即系香港嗰个航空业嗰个发展嘅一啲优惠政策。咁但系即系我谂中央政府亦都会考虑到即系唔同城市之间嘅反应啦，亦都系即系唔同城市嗰个经济发展。咁所以咧可能一个好大嘅机会，今次可能主要系因应即系疫情，咁会唔会系早啲开关？咁就可以令到即係內地客旅客嚟到香港轉機，咁呢啲係一短期嘅措施。但喺整體即係嗰個珠三角或者係呢個大灣區個機場個佈局咧，其實可能即係得到嗰、那個即係爭取嘅成效，未必會咁大。 嗯，好啦，都同你傾一傾咧，關於今日嘅啲航空業嘅新聞咧、嗯，就是、關於怡中航空啊嚇。嗱，怡中航空咧今日就宣布咧話會裁減大約340名嘅員工，咁而受影響嘅員工咧就會下個月就離職啦。而留得低嘅員工咧，都要每個月放10日嘅無薪假，直到出年3月嘅。咁見到咧，繼國泰咧就係裁減5300名本地員工之後咧，又見到有一間咧就係航空公司去到裁員啦。咁點樣睇呢個航空業嘅發展咧？即係雖則啊，怡中航空咧都係有做一啲嘅貨運嘅，咁但係都即係避免不過咧，即係裁員呢個嘅結果嚇。 講多少少就係、是、其實二中航空服務公司，咁其實佢哋即係營運嘅航班係可能未必咁多，咁主要咧其實就係提供嗰個地勤服務。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其實因為國泰其實主要就係同佢哋合作，即、就、係、是、提供個地勤服務。咁如果國泰其實冇即係足夠嘅航班，冇足夠嘅旅客，對於地勤服務嗰需求亦都減少。咁如果係即係譬如我哋都預計可能要係三四年先係可以逐步復甦，咁我諗地勤嗰個需求其實我諗都係即係回復得比較慢一啲，咁可能即係一啲裁員嘅措施可能都係無可以避免。 嗯，你自己期望嗰個開關嗰個進度咧，會點樣去幫到航空業啊？ 嗯，我諗咧其實短期未必係咁幫到，因為其實內地人嚟到香港，其實即係點樣幫到航空業，就係佢再飛去其他國家。咁如果其他國家嗰個疫情即係未受控，或者就算譬如我哋講緊係唔同地方嘅旅遊氣泡，咁去新加坡或者去其他地方，咁我諗一開始其實可能主要係一啲必須嘅商務為主，咁我諗嗰個需求其實係比較弱嘅。但如果係即係要再靠一般市民去旅行，咁嗰個其實我諗都係要比較再長啲時間先能夠復甦到。 嗯，好啊，唔該曬袁志樂博士，多謝你啊。 唔該你，拜拜。 袁志樂咧就係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嘅政策研究主任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轉頭再同大家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1宗源头不明，其余2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联。6宗输入个案分别是由美国、英国、菲律宾和印尼抵港的人士。本港至今累計確診個案有5345宗。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蔡玉玲被警方拘捕，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批評警方高調拘捕的做法，不滿警方至今仍然未公開交代拘捕的原因。工會認為做法已經引起寒蟬效應，目前仍然了解緊詳情。據報道引述消息說，事件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調查是諷刺，令人質疑今次拘捕行動和蔡玉玲有份製作鏗槍集721垂主真相調查報導有關。工會表示警方仍然未公開交代突然上門拘捕的原因，只見傳媒引述消息報導，令人質疑警方再次以消息人士身份放料。港鐵表示荃灣線路軌裂紋已經進行臨時復修，列車可以繼續安全行駛。為審慎起見，列車經過大窩口站至到葵興站的路段的時候，仍然需要減慢車速。荃灣線整體車程預計會比平日多大約2分鐘，下午繁忙時間列車服務將會維持大約3分鐘一班車。今日是美国大选投票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穿梭4州，一共出席5场竞选集会，星期二凌晨2:30左右才回到华盛顿。报道说星期二大部分时间他都会留在白宫。根据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行程，投票日他会在儿时居住过的宾夕法尼亚州。投票日前夕，两人把握最后机会拉票。特朗普声称拜登若果当选，会因为疫情封锁国家经济，并且促使美国职位流失到外地。他又扬言大选会出现一片代表共和党的红色浪潮。拜登形容对手是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总统，而今次大选是美国灵魂之战。强调自己会令到国家复原，处理特朗普抗疫不力遗下的首尾。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偏北风，晚间东风逐渐增强。 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曾大屋。重复一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啦，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曾大屋。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至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路道那边排到去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过了黄大仙中心，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上月对出比较多车，龙尾近唐人新村交汇处。港铁的服务方面，现在荃湾线荃湾站至中环站的车程预计是需要多两分钟的比平时，因为较早时的路轨裂纹虽然已经修复，但是为了审慎起见，列车经过那个路段都是需要慢驶的。中环站往返荃湾站繁忙时间是维持三分钟一班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和锦田公路油站来回。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找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看紧点。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各色其色啊！呢、這个叫做我哋唔需要话边一个好啲，然后将一个叫做所谓好啲嘅咧，就去替代咗嗰个大家有意见。其实系无需要咯，你唔需要去猛喺度指住人哋嗰啲嘢，我唔中意食，就等人哋都冇得食。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时间系咧下昼嘅5:37啊，由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呢个时间咧想讲讲咧社区检测中心啊。咁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到话咧，就为咗配合政府就嚟推出嘅一啲，譬如系旅游气泡啊，或者健康码啊，一啲嘅跨境出行嘅计划之后嘅问题咧，咁政府咧就嚟紧将会喺港岛、九龙、新界东同新界西咧都确设立一个嘅社区检测中心，并且市民咧就系如果要去将来啊要去跨境出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去呢度检验啦。咁同埋咧嗰个嘅费用咧就会系240蚊嘅吓，咁都政府形容为一个都比较可以负担嘅水平啦。咁睇翻呢四个嘅检测中心 咧，其實都講埋個確實嘅位置咧，就係喺東區鰂魚涌社區會堂啦、梁顯里油麻地社區中心啦、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同埋咧元朗市東嘅社區會堂噶。咁跟住咧呢個嘅呢四個檢測中心咧，就可望喺今個月月中咧就開始運作啦。頭一個階段咧就會係運作3个月，並且視乎情況咧可以再延長多3个月噶。咁而咧就係、今次嘅檢測嘅方法咧，都係鼻腔同埋咽喉合併拭子嘅樣本採集嚟噶。咁而咧呢個嘅檢測咧，亦都會係提供預約同埋即場登記嘅服務。咁而今次咧就係、政府都係透過採購嘅程序啦，去到採購一啲嘅私營嘅檢驗嘅中心，去到營運咧呢4间嘅社區檢測中心噶，分別咧就係 Planetics 啦、金域檢驗啦、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啦，同埋咧華大基因噶，咁都聽落都係一啲比較熟悉嘅名字啦，都以前為譬如話係普及社區檢測啊，以至一啲嘅高危群組嘅檢測咧，都係有用過呢幾間公司噶。政府今日都有出稿啦，咁就話咧係去搜集嘅資料咧，只會儲存喺政府嘅數據中心伺服器裡面同埋加密處理，同埋咧就。只有衛生署和其他的部門可以用來做檢測計劃和整體防疫的工作，相信都是回應一些人士關注一些收集個人資料的問題。好了，講緊就譬如是這個社區檢測中心，就將來是給一些要出行的人士去到做檢測。大家一直都很擔心那個檢測費用是會是幾百啊，甚至過1000元，就很影響大家出行的意欲，因為如果動接去到过境的时候都要去到给那么多钱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说都是减少过境的意欲呢？还有就是如果跨境的人流因为这个检测的费用而是阻碍了减少了的时候，对于复苏经济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呢今次呢就是政府是推出这个社区的检测中心，就说是定在这个的检测的费用就是240元。好了，都问各位听众啦，即系唔知大家有冇嚟紧出行嘅需要咧？咁如果大家系需要去到过关嘅时候，系要俾咗240元做一个检测费用，攞到一个阴性报告去到过关，大家又觉得咧系咪可以负担得起咧？咁即系当然，如果系一啲远行嘅话，240元可能对你嚟讲咧都系比例细啲啦。咁但系如果你一啲短线嘅旅途吓，譬如去中国内地、广东省又好，又或者一啲邻近地区飞得比较近嘅。要用到240元咧，去到做一个检测，大家又觉得点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咧问萧叔叔 caramel 或 caramel。即是我们中文叫焦糖，那个发音是怎样呢？因为他有听过人读 caramel， 有人读呢就 caramel 的串法呢就是 caramel。 那么正确答案呢就是呢，其实两个发音呢都是有人读的，你可以读 caramel， 你可以读 caramel、okay? 但是无论你读哪一个发音都好呢，你后面呢都要加个 l 的、okay? caramel 或者caramel， OK， 咁啊讲开 caramel 咧，我哋当然亦都可以讲埋 caramelize 呢个字啦，一个萧叔叔好中意嘅一个字 ，caramelize，C A R A M E L I Z E D 或者 S E D， 讲咧通常系一啲烧焦咗嘅糖，佢嘅效果啊，好似面头脆脆地，跟住轻微金黄色嗰种效果。咁我可以话一个，譬如。一个 creme brulee 是 perfectly caramelized， 就是这个焦糖炖蛋上面那一浸的焦糖是整得很漂亮的意思。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自由風討論緊咧，係社區檢測中心啊，嚟緊咧就係市民係要去到做檢測咧，就每次係240蚊啊。咁大家覺得係咪負擔得到咧？歡迎打嚟87231。電話旁邊咧就有中旅社嘅副董事長姚柏良啦。姚柏良你好， 係你好，主持你好。 係咁都你哋旅行社都做好多一啲內地嘅一啲短線遊，短線長線都好啦，內地遊啦。咁但係譬如一啲短線遊嚟講，如果係個檢測費用啊係要240蚊嘅話，你又覺得個水平係高定低咧？ 嗱，其實我哋就住呢個即係檢測費用呢方面嚟講咧，我哋整個業界一路都非常之關注嘅，因為即係我哋大家都認為啦，就算通關都好啦，如果你嘅檢測費用下降唔到、下調唔到嘅話咧，如果要成1000蚊嘅話咧，呢、這個等於係變相又即係透過檢測呢個咁嘅費用嘅門檻要再封關嘅，所以我哋一路都係推動政府啦，即係希望能夠政府要出手，要解決嗰個檢測費用高昂嘅問題。咁其實我哋就八月份咧，其實我哋解困大聯盟啦，八月份我哋解困大聯盟咧都做咗個調查咧，俾我哋旅遊業界嘅同業去回應嘅。咁我哋當中裏面呢，即超過80%呢都係希望呢個檢測費用呢，如果可以下降到200蚊或以下嘅水平呢，就較為合理嘅。咁與此同時呢，其實我哋即係喺9月尾嘅時候呢，亦都做咗個市民嘅調查，即係問市民呢關於即係個檢測費用呢幾多錢先為之合理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哋調查呢都睇到係249蚊或以下咧，都有個半數嘅市民受訪市民咧，係表示可以接受249蚊或以下嘅。咁睇到即今次即係政府佢將嗰個透過引入私營去提供呢個檢測場所，咁樣令到個費用嗰度咧，即係透過招標令到嗰個費用嗰度可以降到240蚊咧，都睇到政府係有一個即係正面回應呢方面，即係業界各方面嘅訴求啦。但係你話如果從我哋業界嘅角度嚟講，即係你話如果客人需要240蚊做一個檢測先至可以去參加旅行團嘅，咁呢方面嚟講亦都係即係令到嗰個成本係一個上升啦。咁但係就話即係我哋認為咧，即係盡快開通關，呢個係大家一個共同嘅期望。咁如果你話客人可以接受到一個200多蚊嘅一個檢測嘅費用嘅話咧，咁我哋業界即係都好樂意，即係希望盡快透過通關咧，能夠推出一啲嘅旅遊產品，係俾到大家能夠翻去內地咧，有作一個休閒去嘅一個活動。 我頭先都講咧，咁其實即係當然一啲長途嘅旅程啊，咁就240蚊嚟講，可能會佔嘅比重會細啲啦。咁但係一啲短途嘅旅程嚟講，尤其是即係你哋都做好多一啲內地嘅短線遊啦，咁可能個團費都係講緊即係100蚊嘅啫。咁如果你話旅客檢測咧已經要用上240蚊咧，擔唔擔心呢啲短線團係做唔到咧？ 短線團如果你從翻即係過往嘅嚟頭講咧，即係兩天一晚嘅團咧，即係講緊即係幾百蚊嘅團費咧，你話另外要由旅行社去承擔，再即係去負擔一個200多蚊嘅成本嘅話咧，咁都係對啲短線團咧都係有相當之難去推嘅嚇。但我相信咧，即係而家基本上成個我哋一出境遊嘅市場咧，基本上係停頓咗咁耐啦。咁好多市民咧都希望能夠出遊嘅。咁即係如果個檢測費用而家去到一個200多蚊咧，我相信市民都即係唔少嘅市民都願意去即係去負擔一個200多蚊嘅檢測，然之後咧參加一啲嘅旅遊嘅活動啦。當然咧，即係大家睇到而家其實海外嘅即係出境市場，暫時嚟講都即係仲未知邊度可以能夠開通得到啦。咁雖然同新加坡已經有一個即係達成咗協議，但係如果去到月尾，如果個飛機嘅成本各方面嘅成本都好高嘅話咧，咁如果你話相對於其他去海外嘅市場，咁如果喺廣東省，大家如果係能夠即係個成本嗰方面相對嚟講都係大家能夠接受到嘅水平咧，咁對於我哋業界咧都係可以講話有少少生機咯。 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今日去到講咗話每次檢測費用係240蚊呢個消息，對於業界嘅準備嚟講有冇影響咧？即係譬如話，可能你哋即係都準備緊一啲通關嘅一啲嘅旅遊產品啦。咁但係咧，即係譬如見到240蚊啦，咁會唔會話可能都要調整一下大家嘅部署策略咁咧？ 我覺得咧，而家大家對於整個通關嚟講咧，大家雖然好期待，但係咧， 距離我哋能夠即係推旅行團咧，都仲有一段時間嘅。因為即係我諗，就算香港盡快推出健康碼，有透過呢個240蚊嘅檢測可以通關啦，但我相信前期可能都仲係一個商務啊，或者探親啊，有啲特定人群呢方面可能優先去使用嘅。咁嗰幾時能夠開放到有一定嘅 quota 可以俾到我哋業界可以組團翻內地呢？或者內地幾時可以接納到我哋業界可以組團翻去內地？呢、這個都係仲係一個未知數嘅。所以即係但係業界呢，即係見到有嗰、那個呢、這個檢測費用嘅下調呢，當然我哋係高興嘅。但係當然啦，即係從我哋做生意嘅角度嚟講，當然希望嗰個成本嗰、那個檢測費用能夠再進一步嘅下降啦。甚至可以諗下，即係政府都可以諗下，即係香港人運咗咁耐啦，會唔會考慮下或者喺香港市民，如果你即係每人都可以享受一次免費嘅即係去出遊嘅檢測咧，咁呢個都可以講話又係可以能夠促進嘅消費啊，同時間亦都可以鼓勵市民咧真係去做檢測啊嘛，有啲誘因啊嘛。 好啊，唔该晒你姚柏良，多谢你啊。姚柏良咧就系钟女士嘅副董事长嚟噶。咁其实讲到今次嗰个嘅费用嘅定价咧吓，因为都喺政府去到采购呢啲嘅化验所嘅服务嘅时候咧，就喺合约里面定明咧，就每次嗰个嘅自费检测服务费用嘅上限咧就240蚊噶。咁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有去到提及咧，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呢个价钱咧去到240蚊。咁就因为咧就系政府呢段时间之内咧，都系引入咗唔同嘅比较大规模嘅病毒檢測機構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政府提供今次社區中心嘅，係免除咗呢啲嘅私營化驗所要自己揾地方去做。第三咧就係食物及衛生局咧有個豁免，就話唔使市民咧係進行病毒檢測之前咧要醫生轉介，咁變咗咧就係亦都係減低咗咧呢個業界裡面嘅費用，所以咧就做到240蚊噶。好啦，各位240蚊啊，大家對於大家嚟講係咪一個可以負擔嘅跨境嘅費用咧？對於一啲啊即都有需要來往內地同埋香港嘅人士嚟讲，呢个又系点咧？所以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施丽珊啊，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 系你哋都帮助唔少系需要来往内地同香港嘅家庭啦、人士啦吓。咁睇到呢、這个嚟紧，如果真系通翻关啊，即系免检疫嘅通翻关之后，好啦，一啲人士要来往两地咧，就系、是、要240蚊检测，咁你就觉得呢个价钱系高定低咧？ 如果佢偶然要翻去嗰啲咧，都仲系要做好好多啦，当然吓。但有啲居民咧，我哋有啲居民佢屋企其实住喺内地嘅，但佢咧就要翻嚟香港翻工，或者佢系喺香港屋企，跟住就佢就要翻大陆翻工嘅。咁呢啲就头痕啦，因为佢基本上有啲佢系日日出入嘅，咁呢个费用对佢嚟讲都仲会系高嘅，系啦。咁依家佢有啲咧就已经系分隔两地嘅，即系佢唔系中港家庭，佢系香港家庭，就因为工作关系都已经系分隔咗好耐嘅，即系有啲即系因为呢个咁嘅工作同埋嗰个疫情嘅安排。咁当然另外有啲系中港家庭嗰啲，俾我哋有啲系批咗个单程证，佢需要翻去攞啊审查啊各样嘢啊，咁因为佢又要喺香港照顾细路仔啊。又如果疫情翻去咧，香港又要俾錢，內地又要俾錢，咁佢又冇錢，咁啊都知有唔入，即係冇得翻去，咁呢啲情況亦都有咯，會係 嚇咁你自己見到譬如佢哋因為疫情嘅底下嚇、即係佢哋要需要來往，要需要檢疫啦。咁疫情底下，其實佢哋點樣生活化咧？即係咪都只能夠係喺內地嗰邊或者香港嗰邊逗留咧？ 系啊，佢哋而家有啲物就唯有选定，比如我哋有个妈咪，佢就不嬲都系跟保姆车嚟香港噶嘛。咁佢又喺香港做嘢噶嘛，咁佢老公同埋个仔都系香港人嚟嘅，不过佢哋就喺内地租咗地方住嘛。咁跟住佢嘛冇办法要自己一紧喺度租地方，跟住喺香港先翻工咯。如果唔系又如果佢翻咗去又冇工开嘛。咁佢被逼已经分离咗，由一月份到依家噶啦。系啊，原本以前佢就日日都可以出入嘅。 系，咁你又觉得即系即系始终啦，去到做检测系需要费用嘅。你哋有冇觉得，譬如几多钱先至叫做可以负担咧？对呢啲人士嚟讲， 如果你几廿，如果你日日出入嗰啲，梗系可能系即系好平啊，即系50蚊以下咁嗰啲就可能会好啲咯。 系。 咁因為譬如呢啲嘅人士啦，佢而家需要喺留喺其中一邊啦嚇，內地或者香港其中一邊啦，佢哋最大嘅問題啊，最可能最缺失嘅嘢係乜嘢咧？以你所睇， 我諗第一咧，其實佢哋喺疫情期間咧，已經嗰個收入已經係少咗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哋有好多擔憂啦，關於疫症啦。咁第二就係大家分隔兩地咧，就好多溝通嘅問題啊。咁都會發生嘅，即係好多嘅情況。咁同埋有啲甚至可能屋企真係有事，佢都去唔到幫手。咁我會有好多內疚啊，亦都好多遺憾啊。咁即係身體健康就更加差咗啦，因為你當你好多擔心嘅時候，個精神狀況啊都會係差咗，壓力大咗嘅嚇。咁即係各行都有問題。咁有啲就真係冇辦法，都要翻一翻去嘅時候，咁你時間啊、金錢都好多咯嚇。咁对佢哋好大负担啊！咁有啲甚至要借钱先有得，真系要去做啊，各样嘢。甚至有啲亲人重病啊、过身啊，佢哋都面对个困难，冇办法去啊，或者系要借钱去咁样咯，系啦。 明白，好啊，多谢你啊，施丽珊，多谢你啊。施丽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大家又觉得咧今次呢个安排系点咧？咁睇翻咧，其实澳门咧都有一啲嘅所谓常规检测站嘅，咁睇翻佢哋咧有四个啲咁样嘅常规检测站，咁就佢哋嘅核酸检测费咧就系100蚊嘅澳门元吓，100蚊，咁所以咧就有啲旅游界业界人士咧都接受传媒访问啦，都比较翻香港嘅检测费同埋澳门嘅检测费。就認為咧，而家香港嗰個檢測費用咧，仍然係偏高噶。咁有冇可能真係同澳門嗰類係睇齊咧？咁但亦都有啲嘅分析就話咧，咁其實因為澳門嗰邊點解要做得比較平啲咧？咁都有用到一啲內地嘅檢測人員咁。咁香港係咪可以做到咧？咁亦都可能係一個疑問啦。咁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大家點樣睇呢個社區檢測中心嘅計劃咧？電話旁邊有聽眾黃女士喺度，黃女士你好， 係你好， 嚇請講。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哋咁样搞呢样嘢咧，旅游业仲死啊！ 点 解咧？因为你家下好多都系退休人士，有啲闲钱去啊大陆旅游，起码大陆啲餐厅啊咩都有得做。你家叫佢检测费200几蚊，再加上去啲咁嘅小型旅行团2至3日，又要俾小费，又要剩，咁你话仲有排 就贵咗好多噶啦，比以往啊， 梗系啦，边个仲去啊？是不是你 黄女士，黄、 啊、 女士以往都有冇去呢啲嘅内地短线团咁样啊？ 我哋间中都有去嘅，一年去最少去3次。如果你加咩，你系边个？我去一次仲要俾多200蚊。 可唔可以讲下每次使费几多度啊？ 每次使费睇你点啊？你跟嗰个团系，譬如500零蚊嘅，600零蚊啊，睇你食乜嘢住乜嘢。咁你司机你都要俾啲小费啦，噶系咪先啊？咁你乜都系费。咁你话仲冇人去啊？肯定冇人去啊！我哋系退休，同埋我哋系老人家嘛，系咪？ 即系240蚊对你嚟讲就太贵，系咪啦？ 我觉得定贵啊！我肯定呢啲老人家好多都唔会去。 咁你觉得几多钱先合理呢？ 你俾我最好免费添，即系几多岁嘅以上嘅免费就啱。 OK， 系咪先？香港太多老人啦。 好啊，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吓，我哋听到嘅听众有吴女士喺度。吴女士你好， 你好啊， 吓请讲。 你好，我咧就唔系帮任何一方面嘅。咁咧，我想讲一讲咧，喺香港做呢个检测，佢系收钱，因为系有成本。而喺大陆咧，到底你知唔知道大陆做一个核酸检测系几多钱咧？佢系100蚊吓。咁基本上嚟讲咧，系需要收钱嘅，佢要成本噶嘛。咁啊，冇可能话唔使使钱啦，唔使钱啦，或者系用好似头先嗰位施丽珊小姐讲话，50蚊就可以做，根本就冇可能嘅。不如你叫佢哋吓，唔好喺大陆住，全部留喺香港住，咁啊仲更加好，系咪？唔使咁麻烦。 明白，多谢吴女士嘅电话。但系都头先施丽珊都讲啦，可能有啲真系有跨境家庭嘅情况啊，或者佢都要其实佢本身个住所就喺内地嘅，咁可能有啲咁嘅需要都喺度啊。仲有一位听众系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系啊， 吓、请讲。 喂， 系请讲、啊。 喂，你好，系啊，我咧我就系我屋企咧就喺大陆嘅，咁咧就系要喺香港翻工。而家我就系正正由2月到而家都未翻到个屋企，成日发生少，譬如我仔啊啲嘢有病，我都翻唔到去睇。咁而家就话香港，而家政府就话嗰、那个检测嗰个240蚊，我觉得系高咯，即系对我哋呢啲嘢。先前嗰幾個講得啱，即係嗰個 其實間唔中翻一次$240係唔係貴？但好似我哋日日來回嘅，你$240係一個負擔嚟嘅。仲有喎、 啊， 我哋呢啲咁樣，香港政府根本就冇理會到我哋呢啲，冇體恤到我哋呢啲，所以話你$240係其實係高嘅。 你又覺得幾多錢先至合理啊？ 好似头先我讲，譬如$100楼下樽量，即系当然我哋越低就越好啦。我哋日日都要来回嘅，系咪先？我哋日日都要来回嘅。譬如你去到话$50啊，或者以下嗰啲，咁啊对我哋 越低越好啦。但系我当然知道，亦都系一定要有个收费。咁你如果你$240，确实话我每日来回，咁你$240我哋点样计？仲有、啊，而家咁嘅工作环境，我哋人工已经系比以前少咗啦。我仲要负担呢啲，咁我哋系咪加重咗我哋嘅负担咧？即系希望香港政府会谂到，会睇出到我哋呢一群呢啲人咯。 好啊，多谢晒文先生嘅电话吓，咁我哋都自由风呢一节咧就嚟到呢度啦，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因为之前咧就有啲临时工程，虽然系完成咗啊，咁大家荃湾站至中环站经过时间咧要慢驶，咁所以咧时间会用多少少嘅。咁啊，跟住报告隧道嘅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龙尾芜湖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啊，报告一下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先，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嗰度咧，之前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但系都系多车嘅。龙尾过咗博康村啊，狮隧出九龙方向世界花园段多车嘅，龙尾过咗博康村。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大地教育同乐享互动。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68，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5，人民币6.683，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报17,520，比上日收市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51美元，卖出1,899.18美元。港汇指数103.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清咗场嘅消息，咁就系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较早时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车龙咧相当之长噶，排到去近牛头角港铁站，咁同埋咧就系伟业街近上怡道。就是这宗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的意外，虽然清了场，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在牛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北角警署和鲗鱼涌公园，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有些车龙的，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交通繁忙，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

咁都有啲嘅法案咧喺美國嘅眾議院、參議院，亦都係總統簽署咗，譬如話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啦，亦都有香港自治法案啦。咁所以係大大增加咗香港喺美國政壇或者輿論嘅關注度嘅。 系，咁但系睇翻咧，即系而家美国多个嘅民调机构啦，都显示咧，即系拜登喺全国嘅民调数字里面咧，系领先特朗普嘅。咁但系睇咧，即系而家香港嗰个嘅舆论讨论嗰个焦点，会唔会都可能有啲人都比较支持特朗普？即系就算遇上一个即系好似比较逆境波都好啦，好似都香港唔少有评论员咧，都系仍然支持特朗普噶，系嘛？ 个气势都真系喺特朗普嗰度噶。如果香港嘅舆论嚟讲，咁当然真正香港嘅民意喺边咧吓。首先我哋冇份投票啦，第一样嘢。咁第二就系话，其实按照翻都有啲譬如话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ern 嘅民调嘅数据吓，佢哋喺九月底啦到十月头啦，都访问咗唔同嘅地方，包括香港。咁支持拜登嘅人咧，咁都比之前特朗普嘅人当时啦约一个月。即係幾個星期前都係比較多啲嘅拜登。但如果你睇翻嗰個氣勢啊，尤其係香港網絡輿論嘅氣勢咧，明顯地就係 Donald Trump 即係特朗普嗰邊咧比較大聲好多嘅。 係，你見到啲言論啦，無論係評論員又好，網民又好，你見佢哋啲言論有啲咩嘅特點咧？ 其實都係承繼咗上年發生嘅社會運動。再去將隻故仔繼續延續落去嘅，無論係啲好著名嘅網絡論壇啦，或者係都幾著名嘅意見領袖啦，咁都係覺得係特朗普繼續去執政，咁先至會延續對華嘅強硬政策，又或者係佢嘅招數係北京比較難應付嘅，咁就對香港有利啦，都係呢隻故仔嘅延續嘅係。 都見到佢哋即係譬如香港啲輿論啦，都幾將拜登同埋特朗普兩個人嘅形象咧都塑造得清楚啊，可能係即係覺得咧特朗普咧就比較清楚地係對同中國咧係比較強硬啲嘅，強硬啲對付中國嘅。咁有啲人就認為拜登咧就比較即係偏幫中國啊。咁所以咧就喺香港呢個政治環境之下，所以啲評論員咧就會覺得啊，可能咧特朗普上繼續連任。咁可能對於香港嘅局勢咧嚟講係會有利啲咁樣嚇，佢哋咁樣認為啊。 咁始終一啲嘅關於香港嘅法案啦，都係喺特朗普嘅任期嗰度過咗嘅，尤其是係香港自治法案啦，同埋民主人權法案咧，都係特朗普簽署嘅係。咁所以有呢方面嘅投射嘅理解咧。 不過就唔好忘記，即係呢啲法案要通過咧，都要需要經過參眾兩 眾議院啊。其實咧有樣嘢都唔怕喺度講噶啦。當時眾議院嘅議長，依家都係啦，佩洛西，民主黨人嚟嘅，亦都係特朗普嘅政敵咧，都好支持呢啲法案嘅。所以嗰個嘅美國裏邊政壇嘅互動咧，都係比香港社會理解嘅可能複雜嘅係。 係咁，所以都見到呢樣嘢咧喺美國嘅議會政治嚟講咧。譬如即支持香港的法案啦，可能是一些两党的共识嚟噶吓，即如果将所有功劳都摆晒特朗普嗰度，即有啲评论都觉得是不是即系一个客观的描述咧？咁解？ 咁呢个评论都是值得去斟酌嘅。始终美国的政体是多权的制衡嘅，咁佢总统有佢嘅行政权啦，咁众议院咧就是掌握嗰个嘅财政嘅权力啦，一啲法案嘅权力啦，参议院就是人事嗰方面啲权力会比较大啲嘅。咁亦都共和民主两党啦，咁所以美国嘅政坛咧，嗰两条有关香港嘅法案过得咁快，都系民主共和两党嘅共识之后去过，所以呢个都系值得留意。香港嘅舆论咧，当然咧，美国总统大选系大事嚟嘅，世界都关心。但 系 去到咁关心嘅程度咧，香港近年都比较系少有嘅， 少见啦吓。咁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对于今次嘅美国大选有啲乜嘢嘅意见嘅话，可能大家都有啲睇法，自己嘅睇法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而讲开咧，即系美国嘅大选，即系香港嘅观察都好啦。咁其实除咗头先讲话，即系特朗普签署咗多项法案之外咧，其实都好多香港嘅评论啊、网民啊，咁都对于美国好多嘅新聞啊，譬如一啲嘅黑人平權運動啊，又或者係拜登個仔嘅一啲新聞咧，都有好多嘅啲議論喎。咁但係當中究竟即係點樣去理解呢個嘅現象，同埋佢哋嘅表述又有幾多嘅道理喺度咧嚇？不如我哋都請嚟一位朋友同我哋一齊傾好嘛？電話旁邊有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嘅客席講師梁啟智啊，梁啟智你好， 係阿啟你好， 係你好。 首先我都问翻咧，点样理解即系而家香港人咁热烈咁去讨论美国大选呢？ 我谂即系关心系好正常嘅，即系尤其是有一啲人佢哋好希望特朗普当选咧，呢种谂法其实都可以谅解嘅，因为我觉得即系有呢种谂法嘅人咧，可能好多都觉得而家喺香港好难做到啲实际嘅抗争，咁就好希望有第二个人，即系例如美国政府咁可以出面就做到啲佢哋自己唔即系做唔到嘅嘢啦咁样。咁但系我要强调一点就系、是。如果变成你话系香港人自己去做啲嘢去支持特朗普当选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啦。因为如果佢哋真系想美国可以为香港做多啲嘢嘅话咧，就正如你哋头先所讲啊，即系要明白美国政治本身咧，好多嘢一定要系跨党派嘅支持先可以发生到嘅。即系例如而家民主党就主导众议院，共和党就主导参议院。咁你是但一得罪一边嘅话，啲议案都系通过唔到嘅。所以即系我谂香港人系好应该关心美国大选，但系千祈唔好叉只脚落去咯。 你讲叉只脚落去系，你系咪都观察到香港嗰啲嘅评论人啊，或者一啲人士可能有意啊，系就住美国嘅大选去到即系向一啲美国嘅政界去发表意见定点咧？ 即係如果你話係去同佢哋講嘢啊，甚至去你話即係提供情報啊，又或者去即係有啲網民好鍾意出征走去佢哋啲論壇度鬧人啊咁樣。嗱呢啲我諗真係要好小心啦。即係去到呢啲位呢，甚至有啲嘢其實好值得注意嘅，就係美國法例呢直頭係講到明呢、這個唔係美國公民嘅話呢係唔可以即係捐贈任何嘢，包括錢啦、資源啦、情報啦、真或者假嘅新聞啦、去呢、這個美國嘅選舉工程，即係咁樣做直頭犯法添㗎啦。咁所以即係我諗我哋喺香港好關心呢件事係可以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要主動咁走去介入美國發生嘅事，就千祈唔好咯。 好啦，咁跟住不如都同我哋解救一下咧，即係香港人啦，好多嘅評論啊、網民啊，都塑造咗即係特朗普同埋拜登兩個形象，就係特朗普咧就對華強硬，拜登咧就係甚至係偏幫中國添。你不如都解救一下呢一個嘅講法啦。 我谂我会引述翻即系朱慕文嘅讲法啦，即系佢毕竟真系喺呢个国会山庄嗰度做紧一啲游说嘅工作。咁佢嘅讲法就话，大家要注意一样嘢，其实有好多针对中国嘅法案咧，通过咗好几年噶啦，即系例如话关于新疆嘅法案通过咗好几年，但系特朗普系近呢一年先至做嘢嘅，之前系冇做过嘢。咁就有一个谂法，会唔会其实根本系因为选举？是为了即系而家疫情好严重啦，咁即系特朗普要揾啲嘢嚟转移视线，咁所以咧系近呢一年咧先至讲好多有关中国嘅嘢。咁事实上香港都系嘅，即系香港上年其实个抗争最严重嘅时候，特朗普系冇讲过嘢嘅。咁系去到今年佢因为选举先要讲多啲嘢。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谂就要即系抱有期望之余咧，就亦都要注意你系有机会会失望嘅，因为特朗普喺选举嘅时候讲嘅嘢咧。之后唔算数嘅机会系一啲都唔细，即系例如话四年前大家记得佢讲话要去起呢个 围墙， 墨西哥围墙啦，系咪咁啊？2000英里嘅围墙，咁嗰四年而家起咗几多？起咗15英里，吓、即系你如果讲紧香港由沙头角去到呢、這个呢、這个天水围都围唔晒咁样， 起一橛俾你睇先吓。 即系你咁样样情况，即系你会预咗佢会走数咯。 拜登方面咧，即系大家都去翻查翻，即系拜登过往嘅从政之路啦，都发觉佢咧就系喺做副总统嘅时候咧，都见过咧系习近平嘅，吓亦都好似即系外界睇嚟个关系都系友好啦。你又点样睇拜登嘅对华政策咧？ 我谂我哋直头睇翻奥巴马嗰八年点样改变法啦。奥巴马嗰八年咧喺早期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同呢个中国大陆系有个即系你可以话比较又倾又砌嘅一种态度。但系你发觉咧，其实就算系奥巴马嗰八年咧，去到最后嗰一两年嘅时候咧，系有个几明显嘅改变系发生咗噶啦，即系已经系讲紧话要重返亚太啊，亦都讲紧话要搞呢、這个呢、這個太平洋嘅呢、這個貿易協定啊咁樣，咁呢啲咁嘅諗法其實都係針對中國嘅，咁但係因為佢即係任期有限，亦都搞唔成啦嚇。咁去到例如話，而家拜登再上台嘅時候，咁究竟佢會點樣樣咧？ 我諗又幾難一概而論講到話佢一定會係即係黐去中國嗰邊。其實拜登好明顯喺過去呢段時間佢嗰、那個對華政策其實都有一個幾大嘅改變咯。 嗯，即係其實係即係以前都拜登都有做一啲嘢嘅喺奧巴馬政府年代，不過可能個策略同特朗普唔同嚇。 嗱呢一樣嘢幾明顯嘅，即係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在評論界入面會有提出的一個意見，就是說美國本身其實在全球的經濟入面都不是佔大多數的嘛。咁如是者，如果美國需要跟真係中國是有一個競爭關係的話，只是靠自己未必夠，佢必須要跟其他國家結盟，即係例同歐洲結盟，才可以做到一個有效的一個作用。咁如果真係要做到呢樣嘢嘅話，咁特朗普佢應該做唔到，亦都唔會做。咁但係拜登反而有機會做到呢樣嘢咯。 其實香港同美國嘅關係咧，同中美關係都有好有互動嘅啦。始終美國點樣睇香港，同佢同中國之間交手都好有密切嘅關係嘅。你覺得有冇變數呢方面？ 我諗最緊要嗰樣嘢，其實亦都正如你哋頭先都講過嘅啦，就係而家成個美國嗰個大勢係唔同咗，即係對於中國嗰個睇法。你睇翻過去呢十幾年嘅調查咧，我哋見到無論係民主黨嘅支持者，又或者係共和黨嘅支持者，對中國嘅一啲憂慮咧係增加咗好多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其實即係最後民主社會就係聽選民話嘅啫。咁如果兩邊嘅選民都係有憂慮嘅話，我相信無論係對香港又好，對中國又好咧，嗰、那個政策其實任何一個政黨上台嘅話，其實都會有一個相同嘅走向。 嗯，梁啟智啊，即係頭先都我哋都提到啦，其實香港人都對於美國嘅大選議論紛紛啊，咁亦都咧就係就住美國近期嘅啲同選情相關嘅新聞咧去討論，包括即係拜登個仔咧就係涉及嗰個嘅所謂電郵門嘅事件啦嚇，以及係即係對於美國嘅一啲種族矛盾咧。咁見到香港都好多評論咧，有去到觸及呢啲問題。咁你又喺香港嘅輿論裏面有咩嘅觀察咧？ 我其實見到呢啲討論有少少擔心嘅，因為同喺美國都有一個幾大嘅落差，同埋有好多喺香港流行嘅講法咧，其實係同事實嘅距離幾遠嘅。即係例如話你喺香港會見到有多討論就話啊，美國嗰啲主流傳媒咧就完全冇報導呢、這個個電郵嗰、那個即係硬件嗰、那個、即係嗰個硬盤嗰、那個故仔咁樣樣。其實美國嘅主流嘅傳媒係有報導呢單新聞嘅，係唔少添。咁但係每一次報導嘅時候咧，都會留一個注腳，就講到明就話我呢單新聞係未經核實嘅。咁而個未經核實嘅問題就在於擁有呢個電腦硬盤嗰、那個即係傳媒唔肯攞出嚟俾大家去驗證啦咁樣樣。咁如果我哋睇翻真係已經證實咗嘅嘢，例如包括國會做過嘅調查嘅話咧，都發覺拜登自己其實係冇犯過任何事嘅咁樣。咁所以即係美國嘅主流傳媒會咁樣報導呢件事咯。咁因為個件事本身佢哋要做一個事實查核啊嘛。咁但係呢啲討論就好不幸咧，喺香港嘅傳媒入邊就好容易就消失咗。咁然之後大家就會有一個主觀印象，就覺得啊，係咪即係而家有好多呢個隱瞞啊，又或者係偏幫啊咁嘅情況咯。 嗯，好啦，咁讲返今次嘅选举啦，咁其实呢就个投票已经开始咗啦，咁但係就即係同以往好唔同啦，咁都见到呢就係、是、因为好多嘅提前投票呢就係、是、已经进行咗啦，有呢就係、是、超过9800万嘅选民呢已经係提前投票，係上届大选嘅投票人数嘅70%多啲㗎啦，咁、所以呢就大家如果真係继续去到留意住嗰个嘅开票情况呢，可能呢就唔能够喺即係短期内一两日就得到结果，甚至有些州份都是都继续接受一些邮寄选票是过几日先到跟着再点。咁梁启智呢都有没有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观察这个美国选战这个情况应该要留意些什么呢？ 第一样最紧要的事呢，就真的可能要给一点耐性，因为今次那个结果呢是要花一些时间出来的。同埋因为有邮寄选票的关系，咁视乎呢佢点咗边啲票先呢，一开始出嚟嗰个结果呢可能会头嗰即係一两个钟头会好似对某一个候选人有利，可能就特别对拜登有利，又或者特别对呢个特朗普有利。 嗰、那個情況其實唔需要太緊張嘅，亦都如果即係有人跑出嚟話啊，已經係當選啊，或者係點樣樣嘅話咧，唔好理會嗰啲講法咯，因為真係需要時間去點票咯。 嗯，呢個就係民調嘅，始終今次民調又再一次成為爭議啦，尤其是特朗普嗰邊嘅支持者就認為民調不可信，睇下現場嘅氣勢多麼雄壯啊咁。咁民調同選舉之間嘅關係，咪真係已經越來越難以去捉摸嘅咧？ 其实今次嘅民意调查咧，就到目前我哋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就系拜登嘅选情都相当之稳阵嘅。咁当然啦，就会有人话民调会唔准确啦。咁个问题就系唔准确系讲紧有几唔准确。即系例如我同你讲话，即系呢个国际金融中心系五米高同五百米高，嗱两个都唔准确噶。咁但系有一个系更加唔准确啊嘛。 系明白系啦。 咁所以即系当我哋讲民意调查唔准确，就系唔准确得个咩地步？咁而家根據而家最新嘅調查見到呢，就算今屆嘅民意調查好似上屆一樣程度咁唔準確，都會見到拜登係會當選嘅，即係而家嗰個差距已經大得咁緊要。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即係冇得寫包單嘅，即係可能今屆真係會比上屆更加唔準確，咁我哋唔知道。第二樣嘢呢，就係、是民意係一件事，要投到落票箱先係真嘅。咁如果啲人冇出到嚟投票，又或者佢投咗落個票箱度啦，咁但係嗰張選票因為各種理由被 DQ 咗、又或者有好多司法上嘅爭議，咁、一樣可以影響選舉結果囉。咁呢啲嘢就係民意調查冇辦法捕捉到嘅嘢。 梁啟智想問埋你呢，就係、是要觀察邊啲嘅關鍵搖擺州份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美國嘅總統選舉係一個選舉人票嘅制度啦，咁而呢好多州份呢都係勝者全取㗎。咁所以大家就焦點落喺一啲嘅搖擺州份，你又覺得邊啲搖擺州份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呢？ 如果这个拜登可以攞得返晒上次希拉里攞到嘅州份，咁呢个应该毫无悬念㗎啦。咁佢再需要攞多三个州份呢，就会当选，咁分别係呢个这个威斯康星州啦、密歇根州啦，同埋宾夕凡尼亚州。咁预计呢个威斯康星州同埋密歇根州呢，应该都会赢到㗎啦。咁所以呢，就变咗係真係宾夕凡尼亚州呢，就成为大家最关心嗰个摇摆州份。咁个问题喺边度呢？就係呢个州点票点得好慢嘅，咁所以大家可能要等几日先有。咁但亦都有一个可能性，就係话就算呢个宾夕凡尼亚州嘅结果未出嚟，但係可能有其他州份出嚟而係拜登赢咗嘅话呢，咁拜登都会够票当选㗎啦。即係例如话係呢个北卡罗来纳啊，或者係佛罗里达州咁样。 好啊，唔该晒梁启智，多谢你啊。梁启智就是熟悉美国政治的学者，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客席讲师来的。陈志杰，我们不如 都呼吁一下大家听众打电话来1872311，如果对于美国大选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大家打电话来一起交流一下。 安全地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是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偏北风，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都系好多车噶。龙尾就分别去到浙江街、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相当繁忙啊！龙尾去到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 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龍尾在羅福道，龍翔道龍尾就在蒲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方向，九龍入口都是多車，龍尾到觀塘繞道近住麗港城。港岛路面呢，由于湾仔皇后大道东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三座对开嘅快线呢，有封路措施，来往方向都系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而中区嘅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西行线啊，顺德中心一带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交易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维园段多车啦，咁啊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九龙区路面方面啦，而家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嗰段咧，非常之多车嘅。咁啊，大部分原因都系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系清咗场啊，但系都系比较挤塞嘅。慢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天桥近住上怡道。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山谷道就多车嘅，咁啊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而家都系多车啦，慢车个龙尾去到新蒲岗景泰街。新界啦，大埔公路上水沙田市中心段都系多车，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嘅美田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博爱交汇处都系繁忙啊，龙尾喺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咧就深井同埋丁九段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这个困境亦都应该促使香港整体重新思考本地航空业的未来。 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 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定位是普遍的共识，但是政府的政策怎样配合和推动更值得思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陈志杰啊，我哋就讨论紧美国大选啦，就讲紧咧喺香港人咧，今届嘅美国大选咧就好似都特别系热烈讨论咁啊。咁我哋头先访问咗梁启智啦，吓咁佢都留意到咧，咁其实喺一啲嘅新闻上面咧，譬如话系拜登个仔嘅电邮门嘅风波啦，咁喺美国一啲主流媒体咧都未必就系、是、都比较谨慎啲吓，唔敢话去大篇幅报道去到确认嗰、那个指控。咁但系见到香港咧，就好似都唔少人咧，都系攞住呢个报道咧嚟到去到评论啦，做文章啦吓。咁亦都见到好多香港人咧，都系睇一啲可能系叫做网上面嘅意见领袖啊吓。咁就去有唔少人咧都系支持特朗普嘅。阿陈志杰，你都系一位传播学嘅学者啦吓。点样睇呢个现象咧？即系究竟香港人从咩嘅渠道去到攞呢个嘅关于美国大选嘅消息咧？ 国际新闻有一个几矛盾的现象，就是本地化。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国际新闻，虽然叫做国际新闻，但是全部都要本地化。简单来说，你是用本地的语言、本地的故事、本地的社会情景去理解人地的社会发生什么事，才可以理解到的嘛。譬如说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就用香港的情况去理解，似乎就好像特朗普就当选了就会对华强硬一点啦。咁相对嚟讲，第二个社会咧又会用第二个情景去理解美国总统大选嘅，呢个就系国际新闻好吊诡地需要本地化嘅现象嚟嘅。咁讲翻 今次香港怎樣理解美國總統大選。其實你講開醜聞呢，除了拜登的仔呢，特朗普的家族都不是沒有的。例如他的女啦，他的女婿啦，跟沙特阿拉伯的關係啦，又或者通俄門，即是懷疑他上次選舉的時候跟俄羅斯有沒有關係啦，或者是任何調查通俄門的調查局官員都好像受到一些壓力啦，都有很多的報道。所以呢，香港社會坦白講都冇辦法呢，係好似留意香港新聞咁留意美國新聞嘅。始終我哋身為香港，但當發生一啲社會事件令到我哋好關注美國嘅時候呢，就會馬上透過唔同嘅渠道去選取一啲資訊，美國嘅資訊，去嘗試幫我哋去消化美國總統大選。咁今次呢，明顯地經過舊年嘅事件之後呢，大家就會選取一啲呢似乎就對共和黨啦，或者係對華強硬資訊呢，就去理解美國總統大選嘅，會係 即係有少少係自己嘅啲意願啦， 呢個必然啦，因為咧你始終 接收啲自己想睇嘅資訊， 係啊，因為任何社會都係留意本地資訊多啲，呢個自然嘅事噶嘛。你生活喺香港，梗係留意香港資訊多啲噶。但都突然之間唔好講美國啦，好突然之間有個地方叫英國，突然之間有個地方澳洲發生事件，你話馬上要揾當地人啊，要馬上揾啲熟當地嘅人去理解咯。咁譬如話今次美國總統大選咧，相信有唔少聽眾都未必話完全睇英文新聞噶，你要睇翻本地。嘅意見領袖嘅華語嘅解讀去理解美國發生咩事噶嘛？呢就本地化嘅過程。 本地化係明白嘅，即係任何地方咧睇國際新聞都希望以知道自己嘅國家、自己嘅民族有冇人係牽涉在內啊，或者對於呢個新聞咧，對於自己個地區嘅一啲影響係乜嘢？呢、這個好自然嘅。所以香港人睇美國大選咧，睇中美關係呢個框架睇咧係明白嘅。咁但係香港人要睇美國大選嘅中美關係點樣去揀選個新聞來源呢，咁就係問題咯。因為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都問問大家啦，究竟有幾經常去真係睇翻啲美國英文傳媒係點樣報導大選呢？咁如果係好啦，會唔會大家都睇好多一啲網上面嘅意見領袖呢？咁而啲網上意見領袖究竟佢哋所表達嘅資訊，佢哋提出嘅觀點，究竟係有幾多嘅事實根據呢？咁呢個真係可能係作為即係今時今日嚇，即係一個資訊咁發達嘅全球都係啦，全球咁發達嘅社會嚟講咧，要去到自己做一啲嘅事實核查，即係 fact check 啊，都係非常之重要啦。 美國自己都係咁噶，如果你真係喺紅色深紅州份或者深紅社區裏邊咧，你都係會睇唔同嘅媒體嘅。咁同你係一啲比較藍色嘅社區、藍色嘅州份，即係民主黨啦、美國民主黨嚟講咧，你睇嘅媒體都唔一樣噶嘛，係。 啊，你又點樣睇而家嗰個嘅即係所謂 KOL 啊，即係網上意見領袖嘅一啲文化咧？ 無可避免地係用立場去換取支持度嘅，呢個係社交媒體、網絡媒體嘅特色嚟嘅。佢最重要嘅賣點或者係社會傳播嘅功能，唔一定話係報導新聞、報導事實啊嘛。佢最重要就係話有個立場，而認同立場，聽落啱聽嘅咪去聽咯。咁呢個都唔係淨係香港有嘅，你喺網上做 KOL 一定就立場先行嘅啦，要。 係啊，咁所以各位朋友，即係不論大家係對於美國大選有咩睇法都好，又或者支持邊位候選人都好啦，都希望咧，即係大家有一個嘅多啲求真啊，即係花多少少時間去揾多啲原文啊，去揾多啲唔同嘅事實咧，去到支持咧，就或者係去到叫做查核咧自己咧嘅諗法係咪啱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咧講講第二個題目啊。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齊撐。 老友我撐你。 Hello， 大家好，我係愉園足球隊嘅總監孫文迪。疫情咧對本地球壇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幸好而家就冇事，可以咧繼續作賽。物資咧漁院會嘅展望亦都係一樣啦，希望培養到多啲嘅年輕球員。為漁院會出力之餘啊，亦都希望可以代表香港為香港去出力。咁啊，另外漁院會除咗上年攞咗一啲經驗之後咧，咁啊亦都青年球員都慢慢成熟。咁我哋都揾咗一啲新嘅外援，有啲新嘅元素，希望咧可以令咧球會嚟緊嗰個球季可以攞到更好嘅成績。希望嚟紧呢个新球季顺顺利利啦，唔好再停啦！ 大家一齐支持香港足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曹操，系一个好有争议嘅人物。有人从道德角度评价，认为佢颠覆汉室系大奸贼；有人就从成败角度衡量，认为佢功绩非凡系少有嘅英雄。后世对佢嘅评价又系点呢？ 刘天赐、岑日飞、冯天乐一齐说曹操。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5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嗱，陈志杰啊，同你讲一讲都一个同传媒有关嘅今日嘅新闻啦。咁就系咧，香港电台嘅电视部编导蔡玉玲咧，今日就被捕吓，咁啊都引起好多大家嘅关注。因为蔡玉玲咧，咁其实佢就有份参与咧香港电台铿锵集。去年和今年两集就关于元朗721事件的一些专题报道。咁当中呢今年呢就是早前所制作的一集呢叫谁主真相啦。咁仲记得呢就是当中揭发了一些怀疑拎住委任证的便衣警员呢就当晚已经在元朗街上面徘徊啦。亦都呢是他们见到一些白衣人聚集但是没有行动啦。亦都是呢这个节目呢是发现到有多架车咧，系载住一啲嘅白衣人咧，就到元朗现场。咁所以咧，节目咧就去到做一啲嘅车牌查册啦。咁就发现咧，有一啲嘅平山乡啦，同埋新田乡嘅人士系呢啲嘅车嘅车主吓。咁于是咧去追访佢哋。咁我哋都向警方查询啦，究竟蔡玉玲嘅所涉嫌嘅罪行系乜嘢咧？咁警方嘅回复就系话。新界北总区重案组咧，就系、是、今日拘捕咗一名蔡姓女子啦。咁就涉嫌咧系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嘅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咁头先讲嘅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嘅证明书咧，咁即系其实大家系都有时经常听到嘅记者会讲嘅查册啦吓，即系去到运输署嗰度去查一啲车牌嘅车主。咁就警方亦都话咧，呢名嘅女子咧就涉嫌喺今年5至6月就透过运输署网上申请呢个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嘅系统，就攞到相关车主嘅个人资料，就包括车牌号码啦、车辆登记资料啦、车主姓名啦、住址啦。身份证号码等等，而呢名女子咧就其后所用嘅即系所得嘅资料就用喺不符合声明所指嘅用途，咁就涉嫌违反咗道路交通条例第111条嘅吓。阿陈志杰点样睇呢件事咧？呢件事如果系即系罪成嘅话咧，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蚊同埋监禁6个月 嘅。今次嘅事件系非常之罕有，差唔多系冇先例可援，因为查册。而查册过程里面你的目的和你原本查册那份通知书里面那填那格有点不一样，于是就去作出这个执法的行动。首先我们香港社会真的有不同的查册制度，就是用来平衡公众知情权和私隐的，即是个人资料。唔止话车辆嘅登记啦，即系车辆登记嘅车主系边位啊？譬如话有时如果撞咗车，你要去告翻个车主啊，又或者真系先牵涉啲即系运输嘅争拗、道路嘅争拗，要去揾翻个车主咧，都有啲方法可以做。其实婚姻都系噶，我哋婚姻注册处都系有资料可以查阅究竟有冇结婚。咁呢个婚姻，除咗话真系组织家庭之外咧，亦都牵涉譬如话财产继承啊等等嘅社会事务嘅，系公司注册处啦，都系查册制度嚟噶。咁好重要嘅，如果一间公司佢可以失踪之后，跟住香港作为商业中心嘅地位就好大挑战噶咯。即系一间公司可以无端端唔见咗啊，股东系边个唔知道啊，咁都好大件事。亦都譬如法庭案例嘅文件啦，啲判决书全部都系被公开去查。公众去查阅土地注册处啦，你买卖楼宇、买卖土地，你要肯定层楼是你的，可如果不是我签完买卖合约之后，唔好意思业权不清的话咧，就真系冇保障。所以我哋有查册的制度。不过，对于新闻嚟讲咧，查册制度都好重要，好多好重大的公众利益就是透过查册制度查出嚟的。车辆登记啦、公司注册住啦、土地注册啦，甚至乎一啲嘅婚姻咧，都可以明白究竟有冇一啲公众人士隐瞒咗啲好重要嘅公众事，即系公众应该知嘅事实，例如利益申报原来唔齐全，申报嘅时候公众人物或者系有公权力嘅人申报时候漏报咗层楼添，咁样哇，咁就好大件事啊，真系，或者漏报咗好重要法定条啲嘢咁，所以查册制度咧就系一个公众知情权好重要平衡。 今次嘅事件咧，就睇到香港真系冇资讯自由法嘅嗱，我唔会否认保障个人资料重要，但同时咧，啲牵涉好重要嘅公众知情权咧，都应该有资讯自由法作为抗辩嘅理由，而今次香港系冇嘅。 系大家都可能好关注咧，就是、究竟如果即记者唔能够透过查册去到攞到呢啲嘅资料嘅时候，咁会唔会话都好影响到一啲嘅调查工作、调查报道啊，去到进行呢？因为头先阿陈志杰都讲话，其实而家都有唔少嘅传媒系用紧唔同嘅一啲查册制度咧，去到揾一啲嘅事实嘅真相嘅，咁会唔会都影响到一啲传媒报道呢？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各位朋友。如果對於呢件事件咧有咩嘅意見，都歡迎打電話嚟同我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我哋揾嚟大律師黃宇日喺度啊。黃宇日你好， 係你好， 你好， 係 你好。 點樣理解警方用到呢個嘅道路交通條例嚇呢、這個嘅攞呢個證明書咧作出虛假陳述嘅名義咧去到拘捕呢位嘅記者咧？ 系，咁其实喺嗰个道路交通条例第111条嘅3嗰度就讲，其中一个罪行咧就系、是、任何人为咗取得呢个条例底下嘅车辆牌照嘅资料咧，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嘅陈述咧，咁呢个就系犯罪噶啦。咁所以喺今次嗰个事件上咧，我相信即系警方嗰个拘捕嗰个原因就系、是、指称嗰位记者咧。在那個表格上面應該是那個用途上呢，它其實都三種是容許的，第一就是進行法律程序，第二就是買賣車輛，第三就是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那我想那個指控就是說那個記者他剔了其中一格，但是最後他就用了來做新聞報導或者其他警方認為是不恰當或者是超出了這個範圍的用途。咁而喺個表格最後有一個聲明，就係佢拍取嗰個個人資料，或者喺呢個表格上面嗰啲嘅聲明嘅陳述咧，就係、是、真確嘅。咁所以當佢嗰個喺表格上列明想索取嗰啲資料嘅用途，同佢實際上想做嗰個用途係不符嘅時候，咁呢個就有機會係觸犯咗頭先提到嗰個嘅罪行。 系，都睇翻咧，其实呢个嘅查册嘅申请咧，咁就有个声明需要个申请人咧去到即系同意，先至可以继续落去啦。咁其实咧嗰个声明咧就除咗讲紧话要同明白到呢个道路交通条例头先所讲嘅条文之外咧，亦都有一部分咧讲到话申请人咧要明白咧系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咧，就系、是、一啲未任何人啊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是那个资料使用者的某些资料的当事人的任何资料呢，那就是这个即是要保障一些私隐的一些条款的。那你怎么理解今次即是譬如警方是用即是这个道路交通条例去到拘捕这位记者，而并非呢就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呢？ 是因为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那个定名的罪行第64条定名的罪行呢，其实它是有一些額外的元素是要證明的，譬如說是如果你披露那些個人資料呢是出於獲取金錢得益啦，又或者是出於導致那個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又或者是導致那個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呢，才是犯罪的。那這些額外的元素其實未必那麼容易去證明，因為刑事審訊那個控方要證明那個罪行的元素達至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要證明這些元素其實未必是那麼容易。相反，今次所引用那個道路交通條例第111条3那個罪行呢，就比較即需要證明的元素是沒那麼多的，它只需要證明那個當事人是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已經是犯罪了。 嗯，我哋头先都有个感觉咧，就系、是、即系好似都以前冇乜点听过，系用呢个道路交通条例咧嚟到起诉一啲查册嘅记者啊。咁你自己有冇听过相关嘅事件啊？ 我冇听过。 系，咁算唔算即系都如果系记者去到以新闻报道嘅目的吓、去到咧系喺运输署度查册嘅话？而系咧就系属于犯罪的话，咁会唔会以后咧即系都可能呢啲嘅新闻报道咧、调查报道咧都好难做到落去，系咪咧？ 会有嗰个法律风险喺度咯。咁当然有一个即系可以争拗嘅空间，就系第一就系运输署，当然佢有权即系设计佢嗰个嘅 查察嗰個制度係可以用佢啲咩嘅用途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基本法亦都保障新聞自由嘅。咁所以當我哋將兩者合併一齊嚟睇嘅時候，你有一個查察嘅制度，只容許某一啲嘅用途。咁但係如果新聞工作者佢哋喺日常嘅新聞工作，其實呢一個查察對於佢哋嗰個新聞工作係好重要嘅一個調查嘅渠道嚟嘅。但係如果我係因為新聞工作而去查察咧，我做嗰個聲明嘅時候，我就有機會觸犯咗刑事罪行啦。咁呢一個合併一齊嚟睇，就有機會同基本法對於新聞自由嘅保障有抵觸咯。咁但係我只能夠講有機會啫，因為第一冇案例，第二就係即係類似嘅刑事檢控都可能大家少見，甚至乎未見過啦。咁所以會唔會呢個係第時擺上法庭其中一個爭議點？咁呢個就要拭目以待。 另外想請教多一樣嘢嘅，咁我睇到就運輸署嗰個發給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申請表咧，就係月報申請內容嘅第二款，就係要填嗰個目的啦。咁就正如頭先我哋傾過啦，咁一係就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或者係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咁但係睇翻《道路交通條例》第111條咧，呢三個條件咧係運輸署自己定啊，定係按照翻嗰個《道路交通條例》111條去定嘅咧？係因為我喺個法律嗰度嗰個成文化度睇唔到呢三個條件出嚟喎，真 係。其實兩者冇直接關係嘅，即係我剛才提及過，就係話即係運輸署佢有呢一個嘅牌照登記嗰個制度啦。佢喺查察嘅時候，佢的確有權設計到個制度係點樣去限制咗查察嘅人嗰個用途嘅。咁另一方面，第111條括弧三個罪行就反而係你喺嗰個申請嘅時候作出嘅聲明，會唔會喺要項上作出虛假陳述？咁所以係111条3條第一個係概括性嘅罪行嚟嘅，即係無論你係喺呢個申請度乜嘢嘅事實陳述，只要是要項上虛假咧，咁呢個就係犯罪噶啦。 即係今次我哋個新聞工作社嘅朋友啦，佢犯罪係因為運輸署個表格設計嗰三格冇一項叫做其他，只有嗰三個嘅情況嘅啫，係咪？即係呢個係行政嘅安排，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咁嗱，視乎你從邊個角度去睇啦。咁從警方或者控方個角度去睇，就梗係檢控你或者拘捕你的原因是因為你作出了一個涉嫌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嘛。咁但係從辯護的角度嚟睇，我即係可能開脱的原因就是話，因為你冇一個格仔是符合我真正想用的用途嘛。咁所以即係視乎你從邊一個角度去睇咯。 即係運輸署作為行政嚟講，佢可以在表格上面設計不同的目的。按照翻嗰個嘅道路交通條例111条第三款嗰個嘅， 唔係111条3，111条3只不過係定明咗一個罪行，就係、是、如果你要項上作出虛假聲明係一個罪行。呢、這個同運輸署喺設計佢嗰個表格容許啲乜嘢用途嘅時候，其實兩者冇直接關係咯。 我明白嘅， 黄宇日啊，以你所知咧，其实嗱，今次运输署咧就要求啲查车牌嘅查册咧，就系要有呢三个目的啦，即系进行同运输相关嘅法律啦，呢个嘅买卖车辆啦，同埋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嘅事宜啦，呢三个目的啦。但系其他嘅一啲查册嘅制度，譬如话系公司注册啦、土地注册啦、婚姻啦等等呢啲嘅，譬如要查册咁样。佢所定嘅目的有冇一項即係都叫其他或者點樣？即係如果新聞可唔可以去落入呢個嘅類別嗰度咧？ 咁就真係要睇翻嗰個個別嗰、那個制度嗰個表格咯。咁呢一刻我就即係記憶中冇辦法確認到係咪有一欄係包括到新聞。 其實我睇過就冇嘅，真係。咁如果政府部門真係可以好似運輸署整個咁嘅表格，有三個格，只要唔係呢三個格嘅嘢。你聲明咗而唔係嘅話咧，咁就犯法，得唔得嘅咧？技術上處理令到你好難查實，得唔得嘅真係。 不過時間關係咧，就即係都同阿黃宇日傾到呢度啦。 嚇， 多謝你先嚇，大律師黃宇日嚟噶。咁我哋嘅電話18723111，轉頭翻嚟再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旺角砵蘭街發生懷疑謀殺及自殺案，一名男子懷疑襲擊妻子之後從高處墮下死亡。警方說相信事件源於感情問題，兩人前晚發生爭執，會調查女死者四歲的兒子是否目擊案發過程，他並非男死者的親生兒子。警員在單位內檢獲一把染血生果刀和三把鉸剪，警方表示是女死者的朋友聯絡不到事主而揭發案件。警方今日近中午接報，警員發現單位混亂有血跡，女死者當時倒卧單位廁所內，身體多處嚴重受傷，胸口插著一把生果刀。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三宗本地感染，當中一宗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36歲，住在銅鑼灣仁和悅大廈，和他在中環中心一起玩過啤牌的10個朋友要送往檢疫中心。另外兩名新增患者和梅窩海景度假樂園群組有關，整個群組至今有5人確診，2人初步確診，有90名密切接觸者要送入檢疫中心。涉及這個群組的一名24歲新增確診者，傳播期內曾經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上堂，學校要暫時關閉和大清洗，會向同學派發樣本瓶。其餘6宗屬於輸入個案，分別是由美國、英國、菲律賓和印尼抵港的人士。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蔡玉玲下午在寓所被警方拘捕，她仍然被扣查。警方傍晚表示，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公開報導車主相關資料，懷疑侵犯個人私隱。調查後，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警員下午拘捕一名37歲姓蔡女子，涉嫌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而作出虛假陳述。警方指，她涉嫌在今年5月至6月期間，透過運輸署網上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系統，取得相關車主的個人資料，包括車牌號碼、車輛登記資料、車主姓名、住址、身份證號碼等，其後將資料用於不符合聲明所指的用途，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據了解，事件懷疑與蔡玉玲製作的鏗槍集721垂柱真相有關。香港电台节目电视部编导蔡玉玲在寓所被警方拘捕，警方指她涉嫌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33名港台节目顾问团成员对事件表示极度愤怒，认为警方针对传媒常用作调查报道的车辆查册，明显令人感觉带有秋后算账的政治目的，形容警方是以莫须有罪名作拘捕。顾问团成员忧虑传媒进行土地查册、公司查册等重要的调查方法有机会被封杀，会损害新闻自由以及公众知情权，又说支持港台节目制作人员继续为香港市民探求事实、披露真相。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偏北风，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十道，在新华十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一些。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接 近城门隧道公路美林村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喺皇后大道东因为爆水管，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三座嘅一段快线啦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注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啦，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啊，喺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咧，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仲有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你理想的海滨应该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的，就是说将维港海滨变成一个朝气蓬勃、交通畅达、可持续发展、港人之港、活力之港。 星期日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香港電台電視部嘅編導蔡玉玲咧，就今日被捕。咁佢係參與過製作咧鏗槍集同七二一事件有關嘅節目嚟噶。咁而警方咧，亦都喺個個回覆裏面咧，就提到咧，就早前係接獲市民嘅投訴啦。咁就話有人咧喺電視節目裏面公開報導車主相關資料，懷疑侵犯個人資料，要個人私隱。於是咧就話警方咧就經過深入調查之後咧，新界北嘅總區重案组咧就今日拘捕一名嘅姓蔡嘅女子，就话佢咧就涉嫌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嘅。好啦，各位都好关心呢个事件啦，不如打嚟咧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梁先生喺度，梁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 呢个情况咧，我觉得就会迟早会出现嘅。即系如果做新闻工作嘅话，譬如今次佢攞呢个资料系合情合。即是合法攞返嚟㗎嘛。咁只不过而家佢嗰个即係我咁听下嗰个用途呢就唔符合嗰个嘅陈述㗎嘛。即係我係合法得到呢啲嘢，原来你唔係咁用㗎喎咁样。咁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嘅社会呢，一个政即係一个过往一个社会佢可以容忍新闻工作或者一种豁免啦，我觉得你呢方面有豁免啦。即係正如嗰陣時教育前都有爭拗嘅，譬如商業登記、公司登記嗰陣時都有啲人反對嘅，哇！俾你查到啲嘢成咁樣。咁嗰陣時記協同埋即係相關嘅新聞機構都覺得佢唔可以喎。咁樣我哋將一樣嘢，今次事件同埋過往所做嘅係唔係有公眾利益咧？將有公眾利益咁。咁但係而家佢即係話嘅陳述，原來你得到呢啲嘢唔係咁用啊咁樣，咁去針對啦。咁我對於蔡小姐被捕或者香港電台啦。即係我只能夠覺得係一種同情，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新聞工作某個情況之下，你採訪個過程唔多唔少，你係喺一個即係人話我哋做編本啦，咁新聞工作係偏偏地嘅，我都覺得係。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就話要保護個消息來源咯，呢個消息來源係包括即係一啲物件或者一個人咧，即係唔一定係生物嚟嘅。同埋我谂保护自己嘅时候，唔需要太过强调你点样得到呢啲嘢咯。 OK， 即系我哋要小心啲吓，即系时代已经唔同咗。 OK， 好啊，多谢晒梁先生嘅电话吓。咁都头先都讲到啦，咁佢阿梁生就形容呢个系合法取得嘅资料啦。咁但系即系头先都讲啦，其实如果话作出虚假声明咧，系有机会触犯呢个道路交通条例嘅。咁就要睇睇咧，就系究竟呢件事点样发展落去啦。嗱，睇翻咧，就各界咧，其实都对住今件事咧，都有一啲。 嘅回应嘅。咁包括咧就系香港记者协会啦，同埋摄影记者协会咧，咁都发咗一个联合声明，咁就话咧对于警方横蛮无理及荒诞嘅行动咧，系表示极度震惊及愤怒，又话咧系追查事件真相系属于传媒嘅天职。过去有唔少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嘅报道啊，包括譬如政府高官僭建啦，同埋选举舞弊嘅事件咧，都系透过查察嘅方式咧去到揭露嘅。咁而查车牌咧，亦都系记者常用嘅调查方法。咁记协同埋摄记协就认为，今次警方系滥用咗《道路交通条例》打压正常采访行为，势必咧就摧毁新闻自由，造成寒蝉效应。咁港台嘅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咧，亦都批评警方高调拘捕嘅做法啦，就话咧系做法引起寒蝉效应啊。咁亦都话咧系事件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调查咧，系一个讽刺。咁而广播处长梁家荣咧，亦都系受到记者嘅追访啊。咁梁家荣就话咧，关心同事被捕会唔会对港台新闻工作会有非常大嘅影响，会唔会出现寒蝉效应？咁佢又形容咧，今次事件系好少有啊。咁话咧，新闻工作者咧就确实系会担心，就话如果被捕控罪涉及采访或者搜集资料，整个新闻界咧都应该认真咁看待事件吓。陈志杰系。你又覺得點樣呢？你都係傳媒學者啦，你會唔會都喺譬如課堂上喺大學裏面都會同啲學生去到即係討論查冊啊，或者以前都係即係都會討論查冊呢個嘅新聞採訪嘅做法呢？ 查冊唔係淨係香港新聞界用嘅方法，全球新聞界都有用查冊呢個方法。查冊就係將一啲我哋唔為意嘅公開資料慢慢組織起嚟，砌翻個真相嘅畫面出嚟。头先我哋都讲咗唔少嘅例子啦，咁一啲嘅资料，我承认可能对于个人资料保障咧系未必完善嘅。巴拿马文件啊，即系简单嚟讲，有啲公司啦喺海外嘅啦注册，但系就泄漏咗出嚟，又或者以前维基解密嘅文件，咁呢啲文件你话纯粹从个人资料保障梗系唔理想啦，点会知道你咁多离岸公司系边个持有噶？原来你持有呢间离岸公司，呢间离岸公司又持有某啲嘅财务利益。但对于我哋了解究竟呢个社会嘅政治经济结构，所谓权贵嘅网络就非常重要。咁呢个系真系一个唔容易嘅平衡嚟噶。但系你话去到我哋头先倾过啦，好多嘅部门咧。都是有这个查冊的制度，如果全部都是要按照这么严格，你不符合目的就要不给查，那就很大件事。 过往很多传媒去到一些查冊采访的一些例子，那接下来会不会说都在这个调查报道会比较难一点呢？那我们电话旁边请来另一位嘉宾，就是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杨健卿。杨健卿你好， 你好， 你好啊，阿陈志杰啊。 头先都引述到咧，就系你哋同埋摄记协个声明都提到话，认为警方系滥用咗《道路交通条例》去到打压正常采访，会造成寒蝉效应。点解咁讲 咧？我谂第一，我谂其实查察嗰样嘢都系即系成个社会，即系其实对一啲一啲资料嘅开放性啦，好反映即系地方嘅开放性吓。過去開放性透過傳媒去就一啲即係公眾有公眾利益嘅一啲嘅事情去查找一啲嘅可能即係未為人知嘅一啲嘅背後一啲資料，即係用翻即係721嗰度嚇，即係現場有啲車喺度，咁個車究竟嗰、那個事主係登記嘅事主係邊個？個背景係點樣？會唔會同當日嘅發生嘅一啲事係有關嘅？嗱，呢啲其實即係公眾都會想知道，警方其實都係有責任係向公眾交代翻。咁警方一路未交代，咁傳媒就自己即係傳媒咧就個公眾對公眾有利益嘅嘢咧，即係有幫助了解件事嘅就去查，去查咗出嚟咧就揾咗一啲新嘅一啲嘅資料。嗱，反而咧就唔係警方咧就再即係就呢啲地方咧去解釋得翻啊點解嗰架車可能同事有關，警方冇一個說法。就反而咧，就而家咧就懲罰一個即係去將呢啲資訊咧就係發掘咗出嚟嘅記者。嗱，我諗咧係完全係即係荒謬啊，完全即係相當之荒謬嚇。咁 咁而而拘捕記者，我諗即係任何一啲即係重視新聞自由、開放嘅社會咧，係如果係同即係採訪報導有關嘅咧，係絕少絕少有啲咁嘅情況。即、就、係、是、對香港嚟咧，其實都係一個係一個蒙羞嘅。即、就、係、是、香港，即、就、係、是、我相信呢單亦都會係國際新聞嚇、 楊建興都。啊，請教翻咧，就其實你哋喺聲明都講到話，即係過去有好多唔少係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嘅啲報導啦，係咁都係記者用上咗查察嘅方法咧，去到揭露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即係講多少少？ 選民登記冊嗰陣時候，我哋就呢、這個即係在司法覆核裏邊，即係亦都有去參與，就係要反對即係一個警方的會下，即係要求即係封鎖咗一啲嘅資料嚇。咁當時發掘咗出嚟嘅就係嗰啲即係一屋有好多姓嘅嚇，即係種票嗰啲問題啦嚇。咁土地上嘅一啲過去都亦都有一啲即係高級官員啦嚇，一啲嘅房屋買賣咁樣嚇。咁係即係追查得到，即係可能同佢個業務上、佢個工作上涉嫌係。有行為不當啊，咁最終都上咗法院啊。車輛就更加之普遍嚇，一啲車輛點解喺現場？除咗話721嗰度嗰個個案之外咧，可能有啲朋友都會記得嚇、啊，即係曾經喺一啲示威抗議嘅現場嗰度多咗一啲嘅好特別嘅車輛喺附近坐咗好多人。咁嗰啲車輛最後發現咧，可能係政府嘅一啲車輛，仲有一啲唔同部門借出嚟嘅嚇。咁呢個其實公眾佢有需要知道，有翻個判斷啊，點解即係有咁多一啲其他即係車政府嘅部門車輛，究竟係咪嗰啲部門有參與即係一啲行動啊，定係點樣啊？公眾會好多疑問，傳媒即係發掘咗出嚟，提咗出嚟，咁政府啊，可能即係公眾有疑問，政府去解答。嗱、咁樣咧，我諗個社會先至係點解話透明度唔係一啲好虛無嘅嘢，而係話個即係當個社會係咁多嘅一啲紛亂、咁多爭執嘅時候咧，你如果越即係越要冚埋一啲，即係要隱瞞一啲嘢，要隱藏一啲嘢，其實即係引發出嚟嘅一啲爭議咧，會重大。嗱、傳媒。即係呢啲查察，即係好似可能一啲公眾會覺得究竟係咩嚟嘅？唔知係咩一回事。但如果我哋睇翻現實上好多好多嘅呢啲嘅例子，就會睇到即係透明度嗰樣嘢，其實係對係影響住所有嘅人嘅。 OK， 但係楊建興啊，即係都明白嗰個採訪嗰個目的嘅。咁但係而家事實上咧，就係譬如係申請查車牌呢件事咁樣啦。咁即確咧，嗰個申請表格咧，就係要問嗰個申請人個目的嘅。咁而咧就係而家係講緊話，譬如係要進行同運輸相關嘅法律程序啊，買賣車輛啊，同埋有關交通運輸事宜，又的確咧係冇一個目的嘅選擇咧，係話要做新聞報導嘅。你點樣睇呢啲查冊嘅一啲申請表咧？ 這個係一個可能會出現嘅一個法律爭拗點啦嚇。咁所以實際上亦都係過去咁多年咧。幾乎所有嘅媒體咧，都係即係做一啲咁樣嘅查查，唔同背景嘅唔同政治傾向嘅，都其實係做緊呢種做法。嗱，我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呢啲係攞嚟做一個新聞工作，一啲採訪用途，而採訪其實係有公眾利益，而佢攞查查佢嘅攞翻嚟嘅資料咧，你完全清楚知道佢係點樣用嘅，因為佢報導咗出嚟。冇一啲其他嘅一啲，即係作一啲，譬如話其他嘅個人，或者一啲其他非即係採訪嘅用途嘅話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即係呢個係一個重點啦。嗰、那個表格裏面，即係嗰個寫法，咁我諗過去可能大家都未必即係有留意到下，咁而過去亦都從來。我記憶中亦都冇呢啲咁樣嘅，即係冇呢啲咁樣嘅爭議。咁係咪有一啲即係傳媒濫用咗咧？亦都其實睇唔到。如果而家我哋睇到呢個個案咧，其實就啱啱相反啊！傳媒係因為查冊， 所以咧係可以即係發掘到一啲將件事更多嘅一啲資料話翻俾公眾知，係完全係一個正面嘅。點解即係我哋話濫用就係、那個意思就係話，即係一個道路條例，我相信都唔係話攞嚟即係針對，就係話要隱藏一啲咩嘅公眾利，即係公眾利益有關嘅一啲嘅資料。咁、但係而家呢條條例正正就係攞咗嚟更加用，仲可能仲會有一個相當壞嘅影響，就係話寒蟬效應嗰個問題嚇。 系杨建兴啊，头先啊陈士杰都提过啦，咁其实即系以往一啲查册嘅报道咧，都包括巴拿马文件系列嘅报道啦吓，咁都系即系透过一啲嘅公司注册嘅查阅咧，去到睇一啲权贵嘅一啲资产啊，同埋权贵之间嘅关系，咁系咪即系呢类古仔啊？即系都可能喺香港就冇得做啊？ 其实旧年年尾嘅时候，我哋都见到有啲咩迹象咧，就系、是。唔同嘅部門咧，就喺呢啲地方咧，就研究緊係點樣再收緊犯嚇。當時就個説法通常都係話，即係有起底啊咁樣啦嚇。咁但係起底我哋都知道，即係其實本身都係刑事啦。另外有私隱條例裏面即係有針對性啦嚇。咁點起碼就係話傳媒採訪用途或者採訪活動嗰度。是應該是受到保護啦，受到即係某種嘅一啲豁免啦。嗱，有啲個案我哋係成功地係爭取到啦，包括即係選民登記冊嗰度啦。咁但係即係仲有好多嘅地方，我哋見到如果政府係銳意要係喺呢啲地方喺一個資訊開放嗰個方面係全面咁樣去嘗試收緊嘅話咧，咁樣即係不但只影響咗傳媒，即係嗰個啲採訪啦，我哋進行一啲調查啦，亦都其實最終都係影響咗公眾， okay. 公眾即係好多嘢佢哋唔會知道，因為傳媒即係冇辦法查到有啲嚇。 Okay. 楊建興啊，即係今次拘捕嘅就係港台鏗鏘集嘅編導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以往好多記者、好多傳媒都用過查冊呢個方法去到做調查報導。担唔担心，即系越嚟越多，即系可能好多记者其实已经系犯咗法啦，系咁，即系可能即系有一日都会被拘捕。 秋后算账系咪真系会咁？ 原则上就应该就所有人都系跌咗落去，即系所有人都会系有面对咁嘅风险噶啦。咁咧就系、是、真系好似我哋所谓头顶一定一把刀啊！即系佢系拣边个剁落去咧，就你完全无从估计，咁、 okay. 会唔会系针对一啲某一啲电某一啲媒体某一个节某一啲嘅节目，某一啲节目嘅里边某一集，即系涉及一啲可能，譬如今次就太明显啦、 no. 太明显系警方吓，咁、 okay. 而个报道系佢哋会认为系对佢哋不利啊，或者系至少系。尴尬啊，令到佢哋系另一个即系处于一个困难嘅局面，所以即系而开刀咧。嗱，呢啲其实警方应该自己去解释翻吓，即系公开解释翻。如果而家呢种做法系传媒工作者系咁常普遍嘅做法，咁系咪今日以后或者随时即系佢哋都会即系针对呢啲查查？嚟作出啲檢控咧嚇。 好啊，唔該曬啊，楊建興。楊建興咧就係記協主席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第43屆十大中文金曲《音樂船》。 當我哋15年後再見，遺憾依然。音樂船。 15年後，當你實現的美好將來。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关于失恋的问题，请不用提。是最恨惜心的字句，装饰我这心底。失恋这小问题，我不要再难承受与怪。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瑞文，你睇下几靓。 世杰，路边野花不要采，你知噶？ 我 知。 咁你又知唔知路边野菇唔好乱食啊？ 我当然知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真菌专家邓永泽博士倾下菇菌点样救地球， 而我就揾嚟专家探讨香港空气污染嘅根源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系香港电台铿锵集嘅编导蔡玉玲被捕嘅事件啊！我哋电话1872311，陈志健，我哋同听众倾一倾啊！有听众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 我觉得今次呢、這个警方做法其实都系可以理解嘅，因为其实正正咧就要我哋啲。新聞從業員或者啲記者咧，去或者每一個人咧都要去知道嗰、那個，因為一條例已經喺度啦嘛，你唔能夠話我犯咗條例之後攞嚟做乜就冇事，攞嚟做乜就有事嘛，即係你唔可以話我打住銀行拎去劫富濟貧咁就冇事，打住銀行攞嚟自己用就有事嘛。 嗯， 咁你就同埋最主要就係、是以前記者咧嗰、那個地位咧係好高嘅。不過近呢排咧就記者協會同埋自己咧，佢搞到自己嗰個規模咧，同埋嗰個印象咧，令到人哋好唔滿意咧。 點解咁講咧？ 考慮 點解咁講咧 ？OK， 有事實見到啦，或者好多舊年發生嘅事，咁你啲記者自己都唔尊重自己嗰個會。咁、okay. 小學生有記者，特別小記者， okay. 網台有一個又改做記者。咁样都大家可以去斟讨下咯。 好，多谢晒张先生吓。听多一位张先生，另一位张先生话吓。张、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就我咧就听住心机你哋电台嘅蔡小姐俾人哋而家拉咗咧。其实咧，我啲朋友男又好，黄又好，睇见你哋电台呢、這个即系呢个呢呢、這个资料出嚟咧，好多人都赞赏，全部都赞赏。点解香港电台？能够咁快手查到呢啲，即系所谓你话佢唔啱又好，点都好，有个真相出嚟俾所有人睇到。其实我哋啲官员咧咁高薪，点可以即系咁样都查唔到出嚟？而系一个香港电台咁细小嘅地方，做咗咁公正嘅嘢出嚟，而系当佢有罪咧，令全世界好震惊。 明白。 我哋不论男与黄都好，呢个事实嚟噶嘛，错咪错。是不是要改进咯 ？OK， 好啊，多谢晒张先生嘅， 多谢你。 咁啊，陈志杰，我谂呢件事件咧，即系之所以系大家关注咧，除咗系因为佢系一位记者吓，透过查察嘅方法，就涉嫌违法被捕之外咧，都因为咧呢件事件系关乎721事件吓。咁而呢个节目咧，系曾经系都做好多嘅调查报道啦，包括攞闭路电视啦、揾车牌嘅车主啦嘅方法咧，去到调查咧呢件事件嘅啲来龙去脉。所以呢件事件会唔会话都？都再次勾起大家对721事件嘅回应。 我反而想咁理解啊，公众知情权唔单止保障记者嘅采访权，系保障你哋每一位听众应该有个知情权。你谂下，如果将来公司注册处、土地注册处、婚姻登记处，甚至乎司法机构，当你问去攞资料、攞案例、攞公司注册股东名册、攞婚姻资料嘅时候，全部要你。加呢啲关卡，行政上要你 tick 个 tick， 目的系乜嘢？如果个目的唔中佢嗰格，或者嗰格歪咗之后变化咗嘅话咧，就告你虚假声明或者系失实陈述，你会点算咧？呢啲公开资料唔系净系话采访权，每一个都需要。 有一点就系话，即系觉得721事件咧，可能明明都系见到好多袭击者啦吓，咁、但系就即系会唔会话警方系比较冇咁強硬，或者即係拘捕嘅人數比預期中少，而即係港台呢個節目咧，就係成功咁去調查到一啲嘅來龍去脈出嚟，係咪有咁俾人嘅一個咁嘅印象？ 咁我哋依度無法去估計啦，始終我哋唔係佢哋部門裏邊嘅人，佢哋嘅動機點會估計到咧？但係最重要就係話，我哋要用呢個社會公開資料，有公開資料嘅制度，就記者甚至乎每一位聽眾，包括你。都可以嘗試透過呢啲查察制度去揾自己想揾嘅資料，嘗試將啲資料拼埋一齊嗰個真相。連呢個公開資料嘅空間都收窄嘅話咧，影響嘅唔止係記者嘅採訪權，係呢個社會整個嘅知情權，包括每一位聽眾，依家聽緊電台嘅你。 好啦，咁我哋講呢個話題咧，都嚟暫時嚟到呢度啦，因為節目時間咧，今日咧都嚟到呢度啦。咁啊，多謝曬陳志傑啦。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繼續有咧自由風，自由風噶，拜拜。 拜拜。